他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害怕什么。钟可迅速推开房门，刹那间一股浓烈的焦味扑鼻而来，房间里弥漫着烟雾。钟可用力咳嗽了几声，使劲挥了挥手，试图将烟雾挥开。房间里亮着灯，钟可的视线首先落在了陆哲南的床上。奇怪的是，明明说好要睡觉的陆哲南竟然没有躺在床上，凌乱的被子就这么随意地摊着。就在下一秒，钟可的视线骤然间捕捉到了床下的某个肉色物体，那好像是人的躯体。触目惊心的是，躯体下方的地毯被什么东西染成了鲜红色。钟可立即冲进房间，走进床铺，靠近之后他终于看清了，那躯体不是别人，正是仰躺在地上的陆哲南。钟可捂住嘴，下意识地尖叫了一声。陆哲南躺在床底，胸口以上的部分暴露在床缘外，能看出整个上半身赤裸着，露出白腻腻的肥肉。他双目紧闭，脸上没什么表情，看上去就像睡着了。在他粗肥的脖子上有一道长长的裂口，此时此刻那裂口还在向外淌着鲜血，血液像红色喷泉一样喷出，弄湿了地毯，有些则溅到了墙壁上。钟可呆立在原地，他这辈子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鲜血，这代表着死亡的红色以惊人的速度在房间里扩散的景象已经吓得他魂不附体。陆哲南无疑已经死了，几小时前还在跟自己聊天的一个大活人，如今却成了一具血淋淋的尸体。为什么？谁干的？站在房间中央的钟可感到一阵晕眩，他快速扫了一眼整个房间，根本没有别人。他还特意拉开窗帘，留意了一下窗户。月牙锁好好的扣着，窗户也完好无损。这不可能！凶手是怎么进来的？自己明明一直寸步不离地守在门口，明明没有看到任何人出入，凶手为什么能像幽灵一样潜入房间杀死陆哲南？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钟可努力回忆着陆哲南进入房间后的所有事情，甚至怀疑大脑中有一段记忆被抽走了。事实上，钟可的记忆没有出错，凶手的确顺利进入了这一个一直处于钟可严密监视的房间，并且在残忍杀害了陆哲南之后又立刻人间蒸发了。钟可嗅了嗅房间里还没有散去的焦味，骤然想起刚才打开门时看到的烟雾，不禁涌起一股寒意。杀人凶手说不定化作了一阵青烟，就这么消失在了阴冷的空气里。钟可再也忍受不了一个人待在这里，连忙逃也似的飞奔出房间。凉凉和冷玄来到陆家宅时已经是第二天早晨，两人的脸色都十分凝重。让凉凉始料未及的是，时隔半个月，陆家居然再度发生了杀人事件。这次被害的是陆家次子的儿子陆哲南。望着血迹斑斑的案发现场，凉凉有些自责。前一天陆家宅里一位叫钟可的租客明明联系过自己，表示陆哲南的状态不太对劲儿，但他当时并没有重视。如果当晚能派警察保护陆哲南的话，可能就不会发生这种惨剧。当然，这件事也不能全怪凉凉，毕竟钟可在电话里说的事情太过玄乎， 而且也没有实质性的证据。更何况当时梁梁正在追踪一条和路人有关的重要线索，确实也脱不开身。路人被害之后，公安技术组通过电信公司调查到，在路人生前有一个神秘手机号一直跟他保持着密切联系。通过深入调查，警方得知注册这个手机号的是一张假身份证，目前只知道那是一个来自外省市的号码。梁梁正是为此特意跑了趟外地。现在杀害路人的凶手没有抓到不说，第二起杀人案又接踵而来，这简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而比起路人的水密室死亡现场，这次案发现场的状况似乎更为不可思议。梁梁做了个深呼吸，准备迎接新的挑战。他现在必须对陆家案件投入12分的精力，如果能确认两起案件的凶手为同一个人，那么案子就可以定性为连环凶杀案，指不定还会出现第四个受害者。梁梁绝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阴云密布的早晨，梁梁在陆哲南的房间里来回踱步，脸上也盖着一层阴云。他在赶来陆家宅的路上已经基本知晓了本案的大致情况。身旁的冷玄子根据照片比对着现场，陆哲南的尸体已经被昨晚第一批赶到的调查人员运走，由法医做进一步解剖。根据初步的验尸结果，陆哲南是因被利刃割喉失血过多而死的。凶手的手法非常干净利落，几乎是一刀致命，而在现场没有找到凶器。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悬疑小说作家孙庆文的悬疑小说《凛冬之关》，由陈光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真是一间标准的宅男房间啊。冷玄环顾了一圈房间，被目不暇接的 ACG 收藏品震惊了。梁梁一直板着脸没有说话，看起来心情十分糟糕。他走到床边，卡通图案的床铺和被子上分布着大量喷溅状的血迹，但因为床单图案颜色太鲜艳，血迹看上去不是那么明显。地上被血迹覆盖的地毯上已经用白色粉笔画出了尸体的轮廓。奇怪啊，梁梁直视着地面，若有所思地喃喃着。怎么了？冷玄凑过来问。你看，梁梁用戴了白手套的手指指了指尸体轮廓。死者沉尸的位置非常不自然，假设死者是在睡觉的时候遭到凶手的突然袭击，就算在挣扎的过程中被拖到床下，尸体的胸口以下为什么会全部伸进床底呢？也许他是想逃跑，所以往床底下钻。 不对，要逃跑也应该是往门口逃啊，钻到床底下岂不是更无路可走？ 所以你是想说是凶手把尸体塞进床底的？ 我认为是。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还不知道。 凉凉挠了挠黝黑的鼻子，一脸苦相。 还有，你看这件睡衣。 他拿起扔在床上的死者的睡衣说， 上面的纽扣掉了好几个， 衣领这里还有撕扯的痕迹，尸体赤裸着上身， 这就说明这件睡衣也是被凶手特意扒下来的。 凶手杀死陆哲南之后，先是脱下他的睡衣，再把半裸的尸体塞到床底下，这确实很奇怪啊。冷玄的脑筋也开始快速转起来，难道凶手有什么特殊癖好吗？比如说喜欢陆哲南的裸体之类的。他瞟了眼房间里的其他调查人员，意识到不该在这么多人面前口无遮拦， 还不能妄下判断啊。但我认为这其中一定有凶手这么做的理由，这理由无关癖好。 说完梁梁环顾四周，继续探寻这个非同寻常的案发现场。陆哲南的房间里有四个嵌入墙壁的大柜子，其中一个在西侧墙上挨着房门，另三个并排在北侧墙上。这些柜子都埋在墙壁里，相当于直接在墙壁上挖出了一个储藏柜，非常节省空间。每个嵌墙柜都和房门差不多高，里面用隔板隔出四五层，堆着陆哲南的部分储藏品和杂物。凉凉的目光被北侧的某个嵌墙柜吸引了过去，只有那个柜子的深黄色木门向外敞开着。凉凉走过去，摸着内外颜色一致的光滑门板，心想着上面会不会留下凶手的指纹。而引起他注意的东西就在这个柜子的第三层，那里躺着一根黑乎乎的条状物，就像一条躲藏在柜子里的黑色毒蛇。他凑过去仔细打量着那个东西，鼻子马上嗅到了一股淡淡的焦味。梁队，法医已经证实了，这是一根脐带。身后的冷玄向他报告，而且被火烧焦了。 又是脐带。 凉凉深邃的目光直视着柜子里的脐带，眼角微微颤动了一下。先前在路人的死亡现场也有一根脐带挂在地下小屋的窗框上，唯一不同的是这次的脐带被火烧过。难道脐带是这个凶手留在现场的某种标记，就像许多连环杀手都有自己的签名一样？著名杀手恶魔的门徒理查德·拉米雷斯每次都会在杀人现场留下一个倒转的五角星，还有尤奈斯伯的犯罪小说《雪人》里，那位凶犯总是在犯罪现场堆一个雪人。可为什么是脐带呢？为什么要把脐带放在杀人现场？凶手想表达什么？他又是从哪里弄到脐带的？一系列问题窜上凉凉的脑门，他目不转睛地望着现场的脐带，突然注意到上面沾着些许白色的物质，而在脐带边上有一个翻倒的塑料小瓶。凉凉拿起瓶子查看了一番，发现这是一瓶用来给模型上色的模型漆。凶手一定是将脐带放到柜子里的时候不小心打翻了旁边的瓶子，导致里面的白色模型漆洒在了脐带上。凉凉很快得出了这个结论，这说明凶手当时很匆忙。但是为什么还要费时把脐带烧焦？面对一大堆疑问，凉凉的大脑完全是一团乱麻。凉凉转身走向书桌，桌上那四叠巧克力豆也引起了他的注意。四种颜色的巧克力豆被分别放在四个碟子里，但只有一粒红巧克力豆和一粒绿巧克力豆被错放进了对方的碟子里。这个细节意味着什么呢？会和案子有关系吗？凉凉暂时想不到，这种巧克力豆他也买过，但是他觉得并不好吃。梁队，你来看。这时一位正在检查陆哲南电脑的技术组同事似乎有所发现，这是死者这几天的网络搜索记录。凉凉凑过去盯着电脑屏幕， 历史记录里几乎全是阴咒、阴官丁、解咒、破除诅咒这样的关键词，这让凉凉想起昨天钟可在电话里说的事情。说实话，凉凉是一个实感型警察，虽然有时也会产生一些脱离现实的幻想，但实际办案时他不太喜欢把杀人案和怪力乱神牵扯在一起。他认为能唤起杀意的只有人类自己，跟鬼神没有任何的关系。技术组的同事又打开了电脑E盘里一个名叫 ZK 的加密文件夹，里面储存着100多张照片，照片里都是一个女性的身影，有从远处拍摄的全身照，也有某些身体部位的特写，包括裸露在衣襟外的胸口、被头发半遮的脖子、裙摆下的大腿等等，任何角度都有，拍的似乎是同一个人。被拍者的衣着也涵盖了四季，而照片的背景似乎都是在陆家宅，包括客厅、餐厅、楼梯、走廊等等。但奇怪的是，没有一张照片里的被拍者是正眼看着镜头的，这些都像是偷拍的。技术人员说出了自己的判断，真是变态恶心。冷玄虽然也懂得什么叫死者为大，但在这个时候他还是忍不住骂了一句。下集当中，凉凉在陆哲南的电脑里发现了他偷拍钟可的照片，随即他让工作人员删掉照片，而且立刻去盘问钟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位于市郊湖边的神秘大宅，一连串违背常理的杀人事件令整个家族惶恐不安。封闭的地下室、入口受到严密监视的房间、悬吊的木屋、惨绝人寰的密室命案接连发生，陆氏家族的成员纷纷倒在死神的镰刀之下，宛如幽灵般的谋杀手段令警方的调查陷入焦灼。命案现场的状况竟暗示凶手是个婴儿，尘封在湖底的惊天秘密又预示着什么？就在众人束手无策之时，被称为天才漫画家的安枕横空出世，正面迎击这一系列匪夷所思的谜团。80后悬疑推理小说作家孙信文为您带来经典悬疑作品《凛冬之关》，欢迎收听。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品味五光十色的人生。光影留声，解放你的双眼，放松你的心情，聆听耳边的细声呢喃，感受想象的天马行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用耳朵体会一个真实的世界。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不能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人物空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我朝湖边走，春光满枝头，花儿 久已忘，当年他曾在村为什么从此音容渺茫、 至今